庆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有这样的一本书，它是一本啊带着温度的阅读指导书，让更多的父母懂得阅读可以点亮每一个孩子的童年。一本令人欣喜的书啊，特别是令孩子欣喜的书，也是一份送给家长和孩子的礼物。这样的一本书，它是一本关于如何选择童书的书，一本精品童书的速查工具，更是中国优秀童书出版的编年记。这本书的名字叫《阅读点亮童年》，0到8岁选书，父母必读。关于孩子的很多的事情都会牵动父母的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怎样给孩子选书。我们来说一说这样的一本书《阅读点亮童年》，0到8岁选书，父母必读。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重磅的啊嘉宾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这位嘉宾呢，就是国家图书馆的特邀嘉宾、文津奖的评委、著名的儿童阅读推广人，也是刚才我谈到的这本书《阅读点亮童年》0到8岁选书父母必读的主编阿甲。你好，阿甲先生。 大家好，我是阿甲。 刚才呢，我跟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了这样的一本书啊，谈到了这样的一本书，从名字大家会知道啊，是教父母怎么给孩子选书的一本书。那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怎么教父母选书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啊，阿甲是不是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这本书是一个什么样的简单的情况？ 好的。那么这本书呢，叫做《阅读点亮童年》，叫0到8岁选书父母必读啊。这个书的名字其实也包含了一个意思，实际上是父母必读杂志和红泥巴啊，我们共同合作了大概十年多，过程之中，然后每个月就开始选书，然后到年底呢，把它汇集成一起之后呢，由专家、由那个编辑、由读者共同投票，然后产生了一个 TOP 10的一个评选。然后这个书目呢，经过了10年，到现在应该是11、12年了哈。它有一个，其实有一个庞大的一个书目，但是这里面都是好书。 刚才阿甲说到这庞大，大家如果拿到这样的一本书，就会发现这里面推荐的书真的是非常多，用庞大形容非常贴切。阿甲， 近1000种这样的这个书啊，而且是经过了10年，每个月这么孜孜不倦的这样的一种选书，这么来的。那么我们把它汇集在一起，然后呢去分门别类，实际上给它做了一个梳理。就是按照一个是按照年龄给做了一个梳理，然后一个是按照一个大约的一个主题词做了一个梳理，就是大约我们想象一个0到8岁的孩子的父母或者是相关的老师幼儿园老师或者是其他的人，那么他说需要找到这样的书，什么书合适呢？他可能根据这个线索可以先开始去选择。 是老师先来选择，是吧？ 家长和老师都可以来选择。 但是就出现一个问题了，阿甲，你看啊，我们大家说呀， 刚才您特别谈到了这本书其实是 top ten 啊，就排行前十位的童书的这样的一个汇集。 对。 但是您知道吗？专业人士选书啊，和这种普通的读者选书其实有区别的。 对。 普通人就觉得，哎，我看着挺喜欢的，可能他讲不出来更多道的，更凭的是自己的主观的这样的意识去选书。而专业人士可能会想到这个书的，比如思想性啊， 还有它的背景， 对对对，等等等等， 童书史上的地位啊。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如果你全凭喜好的话呢，可能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能够把特别好的书选出来，但如果都是专业人选书的话呢，那么呢， 可能挺枯燥的。 所以您说，在您的这样的一本书，您主编这本书《阅读点亮童年》当中，怎么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所以刚才我特别提到的是，老师和家长一起选的话，这是一比较好的方式。 对对 啊，就是他们，但是老师和家长他们比重各是多少呢？这其实也是影响到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选书的一个入选的名单，很重要的。 他这个从他最就是每年的入选的 TOP 十的名单里面的选票，其实是一半来自读者，一半来自编辑和专家 啊。也就是说，在满足大众阅读的情况下，还有一个阅读指导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在里面。 他的应该说投票的权重是一半对一半。 嗯， 就是如果专家觉得那个挺好，但是大家也不买，也 不 买账， 也买 他也上不了那个 TOP 十。实际上是这样子的，但大家都觉得啊，这真的好好啊，就是很流行。但是，那个专家说这个书其实还是有不少瑕疵的，他可能也上不了那个。它是有一种共同的这样的一种选择。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阿甲，就跟现在的好多影片似的，就是专家说好不行，这个卖不出这个票房， 票房也不行， 所以能够入选的这些书都是既专家叫好又票房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图书。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大家就容易能够理解。 然后在编选和这样做一个就是索引的时候，就是年龄和这种主题，我们也为了避免太过于专业性，所以实际上我是邀请的是十几位妈妈，十几位那个很有丰富的育儿和阅读经验的妈妈和我一起来做的。 不行啊，你爸爸的份额您给放到哪儿了？ 说实话，这个比较遗憾，我征集的时候是不分爸爸和妈妈的，但是征集来的 都是妈妈很遗憾，很遗憾。 对对， 我们在这儿也发出一个倡议，以后如果阿甲再做这方面的征集，我特别希望收音机前如果有爸爸，您去参与一下这样的征集。 对对对， 因为孩子啊。当然有妈妈的那种疼爱是非常好的，但是同时不论男孩和女孩，其实也需要父亲给予的那种阳刚之气。 对对，其实包括选书，男性和女性在选书的视角上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那是肯定有一些区别的。 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爸爸们参与哈。是这样。 您刚才谈到了您邀请了十几位的妈妈和您一起选书。 对， 那就是说的其实是普通的这样的大众的评委。那专家评委都是来自什么样的这个人员呢？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他的主要的是由常年的就是儿童教育的编辑，就是比如说父母必读的编辑们，还有呢就是在童书领域大家比较认可的那样的一些，比如说对绘画啊，对那个插画方面，比如包括像比如季兆华老师啊，杨忠老师，包括彭毅、梅子涵老师，最初都是我们的评委之一。是这样子的啊。 说了这么多啊，阿甲，其实您是把这本书的一部分说了，就是前面那个非常多的书录的部分。 对对对，书目。 但是这本《阅读点亮童年》它里面有好多的文字，那并不是书录啊。 对对对。 那后面为什么安排了这么多的文章呢？又是如何挑选这些文章？您为什么要安排？ 啊，是，这我把这本书总体上咱们可以这么形容哈， 好， 看作是一个烹饪手册。 烹饪手册。 前半部分呢，其实是食材。 您得找够料， 对，你要把那些料准备好。就是你说实话，也没有哪一个孩子真的把这些料全给吃下去， 太 不可能的啊，不可能。 一千多种。 其实每个孩子也不一样，每个家庭也不一样。 嗯。 那么我们就怎么去用这些食材？我们怎么去烹饪呢？其实后面需要有一些人来聊一聊，有经验的。那么比如说是那个特别有 川菜厨子来了， 对对对对，出版 粤菜厨子也来了，西餐厨子也来了。 对，这里面有来自日本的，比如松居直、宫西达也，有来自美国的一位童书史学家 Marcus， 还有不少实际上来自咱们中国大这个台湾地区的，那些就是做 图画书很早，而且是在那个领域里面非常有影响力的那些引领者，包括编辑，包括那些推广人啊，有好几位，比如说什么那个有叫这个台湾的那个教本教父，那个绘本教父啊，那个好那个郝广才先生，还有叫教母的那个黄乃玉那个老师啊，都有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人。 人越多就能够保证咱们这一顿盛宴啊种类更加丰富，尤其呈现给孩子的绝对不能够单一的，那就挑食了。 每个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呢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领域是一样的，就是用这些好书来为孩子长大，然后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共同成长，从这个过程中获得一种养育的一种快乐，这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核心部分啊，这是一样的。但是说的角度看的角度真的是不一样的啊。 前面我们说到了这本书啊，那么是有大众评委还有专家评委，这样呢就把这样的一本书呢书录部分综合的带给大家，之后呢又挑了好多各种各样的大厨，争取给孩子奉上一盘色香味全，一定是营养均衡、营养丰富和均衡这样的阅读大餐。 大餐 对, 对, 对。 那接下来就又有问题出来了啊，我们现在如果是读者朋友，你拿到这本书应该看到的是成书啊，就看到了啊，前面有书录，有食材，后面的有厨子，都已经准备好了。但其实我想普通的家长朋友还有一点啊特别关注，就是在您刚才谈到的，您说呢有大众评委有专家评委，那肯定两方面选的书啊如果都一致那非常完美，一定有特别不一致的书。那么这一本书在编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些特别明显的书啊，您是不是也跟我们家长朋友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呢？给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书。 其实这样吧，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从大众特别特别喜欢而没有入选入围的呢应该不是特别多，因为实际上他的选书的一部分是来自于编辑，而编辑们大多数都是妈妈们啊，就是那个父母必读杂志的编辑，还包括红泥巴的像萝卜探长啊，我呀，我们也是当爸爸的啊，所以其实呢， 但是爸爸的比例明显太少，以后要提高。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反而少一点。但是呢，如果专家特别特别喜欢，而最后也没有能够上榜的，这倒是有的，就是这倒是有一些。比如说我第一年的时候，我特别特别就是在最后颁奖的时候，我特别特别遗憾的说，我今天不讲获奖的书，我讲几本没有上榜的 书。 比如说有一本书叫《鳄鱼怕怕牙医怕怕》，在第一年上来的时候居然就没有进 top 十啊，我当时我心都要碎了，因 为什么为什么 太喜欢了，而且那个书太搞笑了，它太有意思了，它是一本很简单，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心理和语言游戏，然后极其的幽默。 您看您看，您作为著名的儿童阅读推广人，可以说啊这阅览无数的书，那么您这么喜欢的一本书最后落选了，您分析一下啊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那么多妈妈人家集体的就不喜欢您这种轻松的腔调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不是，应该还是属于认识有个过程，因为他我想当时他没有入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的字儿太少了，太看起来太简单了，加在一块才190多个字儿。 看来这个轻松阅读啊，这样的一个方式还没有被太多的父母所接受，他们更觉得你从这书里能学点知识， 就是、 那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刚开始你看，刚开始入选的书的字儿是很多，到后面字儿少的书才渐渐的能够入围。 哎，说明咱们 的 引导还是有作用的、啊。 对对对对对，是的。 刚才说到了您特别遗憾的啊，这是一本字儿少的书，很遗憾。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遗憾呢？ 总体上这十几年就是这么回忆起来倒是挺多事儿，但是我一时半会儿好像也拿不出太好的例子。 您拿不出太好的例子。我接着来说爸妈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啊，您看您刚才说到了咱们的这一本阅读点亮童年实际上是分年龄段的，对不对？但是您知道现在啊很多的绘本童书他打的那个试读年龄就是0-99岁或者0-100岁，所以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像这样的啊，尤其是这 应该说这最近3到5年吧，这样的适合0到100岁阅读的儿童绘本啊非常的多。 嗯， 那这个时候您怎么给他划分年龄段呢？您往哪儿划呢？或者说面对这样的 啊适合全人类的图书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不许乐，确实现在出了很多适合全人类的图书。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对于幼儿图书来说呢，它的一个适读年龄是这样哈，我们是这么看的，它其实还是有一个根据儿童的成长不同阶段，它是有不同的一个适合度，包括语言上的适合、理解上的适合和那个社会的，就是等于是他的社会经验。就比如你谈一个上小学的书给一个1岁的孩子看，那显然不太合适，他没有这种经验。 哎，我一定要打断阿甲，您知道刚才我说到那种啊， 嗯、 适合0到100岁全人类阅读的书，他们通常字儿很少，而是以绘本为 以画为主。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他们认为从0到100岁的人都能接受，而且认不认字也都能接受， 嗯、 你能够。 嗯， 你能够看得到就能够阅读， 实际上这也是某种误解、 哦、 其实儿童阅读图画它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嗯、 很多人看觉得好像是只要没字儿就一定很简单，说实话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好多大人，我就举个例子，好多大人读《父与子》这样的漫画没字儿的他都没法笑起来，这就是他可能就读不懂他的图像的叙述啊。那么对于一个小孩来说，他其实有些他开始零岁的婴儿，他对那种黑白可能会更有感觉，然后对那种颜色比较纯的，比如说像米菲这样的，就是颜色没有那么复杂的可能会更有感觉，如果颜色过于复杂信息过于丰富，实际上比如说有一套书叫小老鼠无字书啊，这种书实际上你给0岁的孩子看，他一个字儿也没有，他实际上是很难去把握这里面的线索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写0到99岁大多数这种书是稍微夸大了一点，他只是作为一种盛赞啊，就说明啊这个书真的好到全人类都可以读。但是实际上我们一想到你眼前是一个具体的孩子的时候，你其实是有所区分的， 嗯 啊，有所区分。那么我们在设定这个年龄的时候呢，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通常我们是叫做有下限无上限， 嗯， 就是说，实际上当我们说啊，有一本书啊，0岁的孩子或者是1岁的孩子可以看啊。并不代表着2岁的孩子他就不能看明白或者不喜欢，那么所以说他的下限是可以去做一个大约的一个设定，但是上限呢我一般建议就不去硬性的去设定了。嗯， 您刚才说到的是有下限无上限、嗯、为什么您刚才特别谈到了一般上限就不会去确定了呢？是什么样的一种考量呢、 嗯、实际上说实话哈，如果不考虑那个孩子自己，就是说比如他看这个书的时候，大人说哎呀你都这么大了这个还看这种画这么多的书啊，如果不考虑这样的一种就是大人的一种想法或者是一种观念，而仅仅说让孩子去拿着书去看，你会发现其实孩子他各种各样的那种画书他也很喜欢，就像有一本书就也是一本小老鼠的那个书，嗯，一般人定义为1到3岁，但我孩子当个在那个6年级的时候，哎，看他觉得很好玩，很过瘾。他妈妈说：“哎呀，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看这个书？”他爸爸，他跟他妈妈说：“哎，爸爸说的，那个孩子读这种书没有上限的。” 哎，您看，您说到这一点啊，我相信您一定是说的是很多的这些小读者，还有小读者的父母的感受。 嗯、 但是其实呀、啊，也有一些家长他们会有和您不太一样的啊这样的一种想法。 嗯嗯嗯嗯， 您看，您说的是没有上限。您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因为咱们今天谈到的是0到8岁选书父母必读，其实8岁，其实现在6岁就已经上学，8岁就已经2年级了。 对， 有很多家长发现呀，就是以前给孩子买那种阅读书，可能字儿比较少，但是孩子一上学，尤其是伴随着他学的字儿越来越多，孩子自己主动要挑字儿多的书，认为那种字儿少的书啊，图画书的内容量啊太少，所以也确实有这样的一种孩子。那您说这种孩子？您怎么看呢？ 非常正常。 哦， 其实实际上孩子的成长有各种各不同的， 就是当一个孩子他也可以，他也乐意去看一岁多的孩子小宝宝看的那种书的时候，并不表示他不愿意去读文字非常丰富的像哈利波特呀魔戒这样的书一样。我女儿她就是这个样子的。实际上换句话说，你不会觉得一个人去看上了一个小说之后还跑到美术馆去看画，觉得这个人不正常，对不对啊？ 对对对。 难道一个人去美术馆看那些没字儿的那个画他就弱智了吗？不是的。实际上图画书，用那个彭毅老师在这本书里说的一个观点，图画书就是个移动的美术馆呢。它可能是基于欣赏它的一种艺术，也可能是基于它的一种图像和文字共同构成的一种叙事的艺术。实际上它并不仅仅是完成一个幼儿的教育的一个功能性的东西。 阿佳，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太好了。确实我们现在的父母啊，在给孩子选书的时候，说实话说是孩子的阅读的书，但是选择权主要还在父母手里。 对， 他们往往在给孩子选择图书的时候已经加了很多的限制条条框框， 就是我们一些固有的观念。 对，我 也不知道这从哪来的观念 不我想还是比较容易解释通的。就是随着孩子年龄越来越大，父母其实他们对于孩子来说，他们认为阅读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孩子能从那里面学到知识，而这些知识主要是应对于将来这个上学这个考试的， 也应对于将来的职业啊工作的。我可以理解这一点。 对，所以他们认为如果是那种纯娱乐的而不是寓教于乐的图书，他们有一点不太能够接受。我相信有很多书如果寓教于乐的话，你跟家长一说他很容易接受，但你就说这书没别的就是好玩，家长可能会不太容易接受。 对，如果你要说这本书没别的就好玩有创意，他真的觉得很难接受。也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圈子里面，觉得创意和好玩是没用的东西。可是你知道，我们就看最近这十年整个世界的职业的发展的走向，实际上你会发现那种创意和好玩成为我们当今世界一种真正的一个最吸引人的那种方向。有很多大学说，我不知道我的学生教出来要去从事什么职业，因为他们可能毕业之后职业就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 所以实际上这种好玩和创意恰恰可能是未来的东西。 所以在这儿还要跟阿甲啊一起来说一个事情，其实也跟更多的父母来分享。您看，您作为这种儿童阅读推广人，我想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您的推广其实也有变化。那么您有没有一些您的想法跟听众朋友，特别跟父母朋友一起来分享的，也让他们按照我觉得啊，可能您的这条道路比他们选的那条道路更正确，让他们在给孩子阅读的过程当中少走弯路多走直路。 也不能说更正确，应该说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就从刚开始跟孩子选书的时候，一定会更强调它的药用价值，它有什么时效。其实我以前刚开始做爸爸的时候，我跟我们家的孩子选书也差不多是这样。然后有那么大概到两三岁的时候，有一天我来收拾一个我们家的那个书箱，翻出了一箱书。哎呀，我说这么多垃圾是谁送的呀，哪来的？然后我老婆说，哎，都是你以前选的。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阅读点亮童年0到8岁选书父母必读的主编阿甲，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这样的一本书。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也就为那首不算长短的歌，我何必无可奈何，又问自己懂我如此寂寞，因为我如此感动，也不过一般热热烈烈的场合，我凭了什么无可奈何，又刁钻的放纵我如此沉默，因为我如此自由，要找个天真的时刻，把精挑细琢的成品包裹，还要得意忘形，莫名其妙，胡言乱语，废话连篇，那样不错，那样不错。